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叙利亚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报纸披了特辑。中央电视台播出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称颂两位伟大领袖为朝鲜劳动党的建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业绩后，介绍了朝鲜金民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中央广播电台也播送特别节目，报道了光荣的朝鲜劳动党的70多年历程。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登出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详细的报道说他狠抓思想作为一个最有威力的武器，领导革命和建设。革命报、光明报和复兴报分别载文称颂了举世罕见的先进太阳金正日同志的业绩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赞扬了朝鲜劳动党不朽的领导历史。